啊 啊 八 八 一 一 批 批 乌 乌 木 木 啊 啊 拔 拔 移 移 皮 皮 无 无 母 母 啊 啊 拔 拔 移 移 匹 匹 舞 舞 母 母 啊 啊 爸 爸 意 意 屁 屁 雾 雾 木 木 妈妈 妈妈 爷爷 爷爷 奶奶 奶奶 爸爸 爸爸北京 北京 奶奶 奶奶 你好 你好 水果 水果청조연습아아아아빠빠빠빠다다다다나나나나卡卡卡卡 一一一一咪咪咪咪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 呜五五五哭哭哭哭不不不不咕咕咕咕突突突突八皮母地塔苦 那体爬蜜都妈妈爷爷奶奶爸爸姑姑弟弟 啊哎欧安昂我欧翁A N N R E Ya Ye Yao You Yin Yong Yan Yang Yong Zi Zhi乌哇喔歪威弯汪温翁鱼约渊云 啊I O An Ang 我 O Ong 鹅 A En Eng Er意亚叶要又音应烟央拥无娃我Why? Why? Wan, Wang, Wen, Weng. Yu, Yue, Yuan, Yun. Wo.鱼鱼物欲的大歪微探烫都多能浓盆盘晕音苗灭夜月 羊绒董党宾兵药又王杨燕愿蒙忙百北万愿 波配谋董特鸟棍宽别碰扭堆怨有我用晕无 波泼摸佛的特呢乐歌科和鸡七西滋呲丝知吃诗日 波泼摸佛得特呢乐葛可和记气细滋呲丝至赤是日 波泼怒怒狠肯接切足数论润着着采凯 船船女旅说说追吹如如暖软飞呸鸡滋喜死气刺止己迟其失息 法如好借润真锁铝嘴穿台碰瘸湿选色追词